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我会奋不顾身的去爱你。 有一期奇葩说讨论的议题是，婚礼真的有必要吗？黄磊做客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经常幻想女儿出嫁的画面，我一定会哭，但如果有一天哪个男的跟我女儿说没有婚礼，那我就会跟女儿说不要嫁给他，连那样一个仪式感都没有，我觉得是不对的。其实对于天下任何一个父亲来说，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受到尊重和厚待，而不是不冷不热，或者得过且过，你觉得呢？ 这样 我们努力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为了能够让家人过得更好一些，但是每次给爸妈买东西，他们可能都会觉得太浪费钱了。虽然赚钱的速度不一定能够赶上爸妈老去的速度，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给家人最好的。这世上有一种人呢，永远在你旁边絮絮叨叨的，让你注意安全，让你吃饱饭，让你多穿一点，但看不到你的时候又牵肠挂肚，无尽思念，看似猎奇，实际很有深度。在异地生活的人一定都很有共鸣吧。在家吵架，出去了又很牵挂，回家这两个字让我们觉得既陌生又熟悉。 肩膀 上的重量，而提示的梦想酝酿成一脸沧桑，想念汇聚成一面海洋，而我却靠不了岸。我真的好想单纯的模样，不想在人间苦苦逞强，不想戴着面具说着谎，不想苟且偷生，怎么今天我会变成这样荒唐。 每天忙着过自己的生活，读不同的书，做感兴趣的事，坚持锻炼身体，增长学识。什么时候能成功？这份努力是不是有回报？我们不需要太在意。重要的其实是更加的专注我们内在的积累。每一个人都像一座城池一样，看起来安静平和，但其实都是内心风生水起。希望时间带给你的都是好的影响。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

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 放肆破听。 我打从心底里面欣赏的是那些做一切事情只出于自我趣味的人，他们不介意自己的趣味是不是符合当下的潮流，是不是能够用来投机，或者有没有被别人看见，就只喜欢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没有取得大众意义上的成功，只是一件随机发生的附属品而已。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出于自己的趣味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吧。不知道你和你的爸妈有没有代沟，年轻人可能喜欢花钱享受，但是父母这一辈却习惯了省钱遭罪。代沟两边可能是我们两代人截然不同的生活观。中国5000年文明积淀和孝道传统，让我们学会对代沟包容，看着慢慢老去的爸妈，试着学会多一点理解耐心。这个要求其实真的不高，

手记得在心中， 让大家看不到失败，叫成功永远在， 让地球忘记了转。 我觉得越是可以松懈的时候呢，其实越是需要努力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刚读大学的时候觉得可以放松一下了，大一大二的时候一时倦怠，大三大四就得拼了命的去补。比如说刚毕业心想可以告别学习了，转眼你发现自己又被甩在后面了。一时的松懈可能就需要成倍的时间去弥补，就像一时的坏习惯会让你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一样。 追逐历程或是选择追逐意，逃避人群不是有心逃避你，我在寂寞公路只点着一盏月亮，没有指定的地方，也许是我们都渴望在成长。

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 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 每一首歌